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在我们这个疗愈阶段，我想跟大家先总结一下前几次我们课程当中谈到疗愈跟金钱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跟金钱的关系可以分为恐惧、匮乏，或者是纯粹的喜欢。我们要努力的看到自己生命当中跟金钱的模式有哪些是存在于匮乏之中，有哪些是存在于恐惧之中，然后尽量有觉知的把他们带到喜悦的感受当中，就是纯粹的喜欢金钱，希望能有更多的金钱来让你在这个地球游乐场上玩得更开心，体验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当初把我们带到这个地球上来的那个力量，他衷心希望看到的。我们要尽情地去挥洒我们的生命，这是需要雄厚的资本，那就是金钱。所以要看到我们自己内在有不配得的感觉，或是厌恶金钱的感觉，任何想到金钱就会产生的负面思考以及感受，我们都要去穿越它。我已经说过了，你看见负面思考之后，就要用正面的思考去引导自己，感受到负面的感受时，你就要学习跟那个感受同在。通常这个感受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看着这个不舒服，让它燃烧你。就想象自己的坏运气、自己的负面模式以及你的业力都在这个痛苦的煎熬之中被燃烧，你就让它烧你吧。然后如果你能够停留在这个不舒服的感受当中时间够久的话，它就会成为过去。即使它会再来拜访你，但是来拜访的时间以及那个强度都会减少很多。试试看吧。好的，今天我们进入父母关系的疗愈。父母关系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所有的亲子关系都有两种，一种就是过分的亲密，父母对于孩子的关心过度、控制过度，让孩子长大了之后都不觉得自己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人生，还是跟父母非常的牵缠。而另外一种关系就是父母可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失职，没有尽到做父母该尽的责任，同时也非常的不会表达爱意，因此让孩子觉得很没有安全感，而且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两种都是比较极端的父母关系，当然也有很多是介于中间的，甚至也有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和关注，长大以后还拿父母的权威责任的名目来控制孩子的。天下之大，各种父母都有。不过在世界上那么多的父母关系里面，也不是每一种都这么极端的，也有父母也许稍稍地尽到了他们该做的事情，但还是忽略了很多事，并没有能够给孩子他们需要的关注和照顾。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父母那里不是得到太多，就是得到太少。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两种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谈一谈怎么去疗愈他们。首先，我想跟大家再三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父母关系真的影响我们一生。甚至如果我们跟父母关系不顺畅，那么我们心灵深处很难获得真正的平静和快乐。也许表面上即使你的父母双双都已经过世了，你觉得松了一大口气，终于可以不要被他们再纠缠了，终于可以不要再去尽孝道了，可是我相信内心深处你对他们还是有一些怨尤和失望。这种怨怼就会被你不自觉地从潜意识带到表意识上，投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够仔细、够勇敢、够有觉察的话，去观察生命当中所有的冲突，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为人子女的想要跟父母之间能够切断这种牵连和纠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己长大成人，自己要能够拥有内在的力量，才能回头去看父母也是人， 他们不是完美的，所以他们也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如果我在他们那个环境之下长大，拥有他们那样的性格，然后再生小孩，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比他们更好呢？当然，我们现在是有各种的教育资讯、图书告诫父母说，教育孩子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的孩子真是比我们以前要幸运太多了。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在知识还不是那么普及的情况之下，在父母非常穷困或是自顾不暇的情况之下养大的孩子们呢，我们受到的创伤是别人没法理解的。在理性上我们可以接受，可是在感性上我们还是觉得受伤。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必须在情绪上长大为人，才有可能去疗愈跟父母之间的创伤。那怎么样才能成长为大人呢？下一次的小时空修心课里面就会跟大家分享。今天在课后的静坐时间里面，希望大家跟着音乐检视一下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的呢？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